不学八福，我们学圣经，无物与无谬。好，如果是有一个主任，我们第二个主任是有关圣经的一些事情。好，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的主题呢，需要大家去思考。我现在把你们分为几组，那后面的最后两排，就是Joe的那一排跟小旭的那一排，我们先成为一组，好吗？好，来Francis， 跟阿姨这里就另外一组，你们小朋友们就一组，然后师母跟所有这些就坐在一块吧，好吗？你们就另外一组，因为今天人不多，好。好，来，我们先来看经文，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一起念，我们站起来念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念十六十七，然后中文英文的一二念。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英语来， All scripture is breathed out by God and profitable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and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complete,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Amen. 请坐。好，来，我们现在今天我一向来哦，这第五个主日呢，我们都是学习有关一些经常被曲解或者是经常被滥用的一些经文。好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看新约的其中一些经文，新约的其中一些经文经常被误用或者是误解的经文。好，我要你们打开腓立比书，The Book of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有几章啊？ 四章。 好，我现在我们今天会谈一节经文，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到有关 misinterpretation and misuse， 经常被误解跟误用的其中一节经文。好，我暂时让你们去启动你们的引擎去想想，腓立比书四章，你们刚才我跟你们分为几组了哈，你们现在开始去讨论一下，到底哪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里面比较通用去被误解、被误用？现在开始，来给你们几分钟，赶快。好 ，You can find out from this four chapter which words that you heard commonly may mostly misinterpreted and misused by people。来，你们这个讨论一下，不要 leave your own island， 不要独自一个人哈。 I'm guessing. It's not right. It's not true. It's not false. It's not right. Around this guess. 四章就有四章。四章里面只有一节经文，是一节经文是经常被误解跟误用的，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因为一般那些比较不经常用的，大家不会认为它会被误用。有办法吗？ 二章七节。 好，还有其他人吗？我说不要客气，你们就 四章四三节。 还有谁？就看你们经常有没有去多熟悉这些经文。 4:13 好 ，Joshua 弟兄是说 4:13。Robert 要听得见，你穿有听。Chapter 5 verse 1。哈哈，你是不是说？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听过一些？就是今天我们讨论有关经文，因为我们一向来都是听。 四章第六节， 好。Philippines。 只有 南极。哦，你们有 OK？ 你们有没有去 public school？ 你们是在 public school 吗？如果在 public school 的，在美国、在加拿大 public school 的，一般在 locker， 那么它 locker 就是 locker 怎么说？他们储藏放他们学校东西的，都是经常会贴这个东西，尤其是 Christian school 会贴这个 as a sticker。第三十四节。如果你们在公，就是在私立学校，是基督徒学校。一般这学生、哦、他们很爱，尤其是在打要开始要运动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要去竞赛要比赛的时候、啊、他们要去比赛要去竞赛的时候，你会时常看到这个经文。 现在标杆直跑，现在标杆四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 十三 一般要去比赛要去竞赛的时候，或是说他们要去考试了、哦、父母亲孩子要考试要考期中考 final exam、要去 final exam 的时候呢，父母亲就来了、哦、来我给你这个经文来鼓励鼓励。 英文为主 什么什么经文 chapter 4 verse 3好，有没有答案？ 飞机书 四章十三节哦，这节经文好， 因为他给提示了 嘛。好、哦，我们要来查考。那这一节呢？我们要好好去理解。我们今天要解破这一节，可以吗？好，来，我通常一般教你们的时候，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去解圣经，去解释圣经。好，来，我们要看啊。你要看四章十三节 ，chapter four verse thirteen，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好，我们必须要看这些经文里面呢，它是出于一组的经文，就是从十节到十四节，必须要看这一组的经文才能够去解释清楚。好，来我们看来十节到十四节，我请弟兄念十节，姊妹念十一节，然后我们交替的轮流轮流在 take turn 去读完。来，四章十节，来一二念。 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关怀我的心已经表现出来。其实你们一直都关怀我，只是没有机会吧。 姊妹来是一节。 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我无论在何境缺乏也在什么，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准备面， 也知道怎样去丰富、 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都得到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 好，十四节我念，然而你们能和我分担忧患是一件好事。好，我们今天因为是第五个主日，刚你们两个进来，我们第五个主日我们是谈圣经的无误跟无谬， OK，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所以我们今天会，我们一向都讨论有关上下文怎么解释经文，所以我们通常是讨论一般常常被误解误用的经文。今天我们看这个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好，我说要看这些经文，他必须要知道他是处于这一组的经文。第十到十四节是这个是 one chunk of the verses， one block。好，来我们看几个，我们第一看他的，你们看讲义里面，我们跟着跑啊，我们看背景跟语境。Number one， 我们看他背景。Background as a context。 好，有几样事情要知道。地点，这本书被是谁写的？这本书 保罗。 OK， 我们不用讨论不用 argue， 这本腓立比书是保罗书信，是保罗写的。好，我们要了解他的地点 location， 在哪里写下这本书？ prison 监狱。好，了解当时刻保罗写下这本书，他的地点是在监狱。第二个，好，他写下的时间time。 Of course。 OK， 是 AD 62。什么是 AD？ Anno Domini， 就是公元后。 公元后62。AD is stand for。And non domini 是拉丁文哦，这个是 Latin。这拉丁文代表呢 ，the year of the of our Lord，the year of our Lord。这佛这些 children 他明白 ，AD 就是说公元后62。耶稣基督还在吗？不在了哈，不在世上，但是不说不在。OK， 飞机。OK， 第三，好。老要知道他这个目的的大意，这个给你们一个 overview 了哈 ，overview 目这个大意，这个本书写下的目的是什么？那这几样事情要搞清楚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把它理解这个它的overview of the overview of this book the purpose。OK。好，这本书写下的这个目的呢，它有分两个大意。第一个呢，它是要感激腓立比教会呢，当时可因为保罗是在监狱，保罗在监狱呢，然后当时可只有腓立比这个教会呢供应保罗的需要，比如说钱财的需要跟其他的需要，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知道说他要写这封信是谢谢他们。好，第二呢他要去encourage， 是 encourage 什么？ 鼓励。 It's a letter of encouragement， 鼓励。鼓励他们要怎么做？好，这个是一个 a letter of thanksgiving， a letter of encouragement， 这个是一个大意了哈。我们不谈形式，因为要谈这些东西，很多东西要谈，给你们知道那背景就好了哈。他的背景跟他的语境，在监狱，然后是公元后62，目的是。两个大意就是letter of thanksgiving， a letter of encouragement。好，这个过了一遍，好，来，我们来看，现在我们来看这事情。我们要看他的那个原文，给你们一个大意了，这是我们看他的那个Scriptural analysis， 这个是这个 overview 罢了哈，因为你当中原文的人学会原文的人不多，所以我只给你们一个大一文浅白讲解。这个是原文经文分析哦，经文。好，来我们看，我说这个呢是。4:13，但是它是在一个 context 里面，就是第十节一直到14，清楚吗？所以要看那个第十节，那个第十节是它 beginning， 然后的 ending 是在14，所以这个是一组。那你要看，你不能够只是抽一节经文这个断章取义，这种解经是很可怕的。看这一组经文，你看第一节，你告诉我是第十节讲什么？我靠主大大喜乐，有吗？因为有个原因，为什么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关怀我的心如今表现出来了，其实你们一直都关怀我，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好，明白。好，这个有个困难了哈，有个困难，这有个困难吗？因为呢，这里呢，这个第十节 verse 10 children， 在英文圣经。好，你们看英文圣经 ，Look at your Bible。如果你们英文圣经，你们看英文圣经。I rejoice in the Lord greatly。好吗？没英文圣经，你们看到吗？好 ，I rejoice in the Lord greatly。 中文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好，问题来了啊， 在主 那个靠哪里跑来的？ 印。 好，那个靠你知道吗？当我们中文说我靠，说我靠的话，我会做些事情去靠，因为我靠嘛，我靠着，我依靠，你明白吗？所以就说这个有一个 action 出来，你明白没有？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靠是没有的，因为他这里说 I rejoice in the Lord， 所以这里应该翻译成我在主里大大喜乐，明白吗？所以不能够有那个靠，因为如果这个靠这个字一出来，那为什么十三节有这个问题？十三节有什么字？ Through 十三节有什么字？就是靠，中文是靠吗？有看到吗？我靠着那加给我，那同样的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是翻译的问题。Please 弟兄姊妹，你要看原文，你们其实知道有原文，其实还有几个版本，你们知道吗？不是单单一个版本，所以到底看哪个版本，所以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我说这个 I rejoice in the Lord greatly， 中文应该说我在主里大大喜乐，明白吗？所以这个靠是没有，但是英文圣经没有写这个靠出来，他说 in the Lord。 in 很重要，我待会会跟你们讲解，如果我 miss 了你们提醒我。这个 in 呢，在保罗书信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介词，重要的不得了。好，来我们看第四节讲完了哈，然后我们看十三节。好，来十三节哈。Now this is verse 10，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好，来十三节他讲说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ed me。好，来我们现在看 all things， 第一个 all things。好，这里呢中文是说凡事 once。 好，这个是 plural 复数。好，证明是说这个翻译是对的，因为它是个复数。好，有一些圣经呢，它有英文圣经的啊，它说 for all things， 那个 for 也是加进去的，也是没有的，因为 for 在原文其实可以翻译成原因。OK， 所以这个没有的，所以有一些版本是有，但是我们自己看 EFE 是没有。他说这个 all things 这个是 plural， 这个对的哈，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all things 是什么 things， what things？ For my own benefits。 好，你要保罗说all things。For I can do all things 是什么 things， 然后什么 all 什么 things？ Do you understand, children? If Bible say all things I can do all things, what are all things? Everything, anything. Which one? Something. Good thing. 来，我的亲爱的学生啊。十到十四节，回到去 context， 答案就是在十一跟十二节，那个 all thing， 十一十二节，明白吗？那个 all thing， children， the all things， 这个凡事，这个凡事是指向十一跟十二节的凡事，十一十二节。好，我下回再解释了哈。这个 all things 的凡事是指向十一跟十二节，你看经文，你念经文十一十二节，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个十三节嘛，如果他讲说 all things， 他指向之前所讲过的，明白吗？好，清楚吗？好，来接下去。 I have now 接下去说I can do all things who strengthens me。 好，这个翻译哦，英文的翻译的圣经呢也是呢有困难，中文的翻译圣经呢也有困难，因为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后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好，这两个呢因为翻译的问题，它必须要翻译的顺畅， smooth in translation。 如果它翻译的读出顺畅的话呢，它必须要加减，没有乘除，它要加它要减，然后它会慢慢的脱离的那个原文的原意。 所以如果我现在给你，我现在给你们这经，给这个写在板上是，是他啊，我按照他的原文里面去写下来的，他的原文的经文，你们要你们写下来哦。他原本的按照原文呢是 all things I have strength in the 好，如果我放这个square bracket 就是说我加进去的，但是这个是没有在原文里面的，明白吗？但是你要去读的顺畅，你要理解，所以这是翻译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个免不了的。In the one 这个词 Christ OK Strengthen me 好，它的原文是 All things I have strength in the strengthen me 那 你这样翻译 听啥？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它要加，他要删除，那所以你会原文，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呢，凡是我有力量，在那位赐予我力量的，啊，这个就是中文的。凡是我有力量，在那一位赐予我力量的，那就中文。这个是英文，按照 exactly word by word， 我们说字面的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 明白吗？我再说一遍，按照字面的翻译，按照原文一个字字一个字翻译，英文是 All things I have strength in the strengthen me。我那个 one 是 bracket， 我是加进去，那边指向 Christ。中文就是凡是我有力量，在那位，在那位也是个 bracket， 赐予我力量的。好，有没有靠？没有靠。好，现在我要解释，因为这里有两个 strength， 一个是 strength， 一个是 strengthening， 看到吗？这两个是主要动词，主要动词。然后这个是 main verbs， 这个是 participle， 这个是分词，这个是主词。分词与分词共用，主词与主词共用。好，来，我给你们知道这个 strength 第一个字，这个 strength， the first one， 这个 strength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中文是to be strong， 或者是 have power， 中文是强大。或者是有力量，第一个这个 strength， 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时代，这个是一个 present verbs， 这个 present indicative， 所以它主词。然后这个的分词，的分词的意思就是它附在这个主词，主词跑，它就跟着它跑。好，这个大概是讲这解释，因为这个 participle 也是很深的一个的 grammar， 它的文法是很深。所以这个 strength 是强大，是有力量。那这个什么 strengthening 是什么？ 持续不断的加给。 这个 strengthening 是加强 ，strengthening， 好，意味着这个是to empower， 好，我 empower， 我想来想去，我不懂要怎么翻译中文啊。God empower me。神给我那种能力，我只能不这样说，神给我力量 empower me， 加力量给我，加力量给我。所以呢，这个是这个 strengthening， 这个是一个神赐我力量啊， 加强， 赐这个是什么？ 加给力量，给力， 给力，给力量，使我充满力量，好像那个 Pop Pop 的 Sailor Man 吃的那个 Spinning， 哇，充满力量，明白吗？看过吗 ？Pop Pop Sailor Man， 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 吃菠菜， 吃菠菜，那就变成强大有力。OK， 所以我们所以呢，变成有力量 ，I'm full of power。好，啊。 好，分析原文的哈。Strengthening, all things I have strength in the, 然后这个解释，然后现在我们来。好，什么没有的？来 ，I can do 这个 can do 没有在原文里面。I can do 是没有在圣经在原文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个是 do 做，凡事都可以做，这个做没有你。没有在原文里面，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好，我给你们两分钟时间，你们想一下这个经文你们理解了哈？一般你们所听过的跟我们误解在什么地方，误用在什么地方，现在讨论，赶快来。刚才我们分了几组了，来，误解在什么地方？ When people misuse it and misinterpret it， 理解到这方面的哈，来，他们在哪一方面误解跟误用？哪一方面？讨论他在哪一方面被误解？十三节。 以前误解就是在做，其实也是没有。之前都是觉得，我是靠我做。艾利森，你要的是说，你还得别人也是可以维持这个性质，也是可以的。我是想给我，但是你发现他一直就是这样。 So this one should be missing it.好，我给你们讲解，因为其实我要给你们发表，然后呢我们再讨论，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来我就给你们知道，那一般通常被误解被误用的这个方面呢有几点。第一方面是他把这些经文呢缩写为 I can do all things， 所以这个就是把经文切一半断章取义来解释。 You can do all things Honey you can do all things Go ahead Go 好，来教练要给他们去比赛了，来我们明天要去 final， 所以 Oh everybody can do all things you know?尤其是基督徒的话，他说呢，我 by the power God give us, we can do all things， 我们一定可以胜利的。所以把它缩写成 I can do all things。我告诉你，问题就来了，这一个有没有出现？在原文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因为翻译的关系。但是人不理解的话呢，就把它翻译读成是他的原文，那就问题了，明白吗？所以第一个被误用的，把它缩写。缩短成为 I can do all things， 后面都不管了哈。错，第二，好，这个常常用为一个，成为一个 inspir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maxims， 就是这个很鼓励人的心的，很激发人心的一种的格言或者是座右铭。或者是至理名言， 就是挂在嘴边成为一个座右铭或者是一个格言，去鼓励别人的，不要用这句话去鼓励人。错，乱解。所以牧师很小心，如果是一个弟兄软弱，弟姐妹软弱，哦，没有关系，我为你祷告 ，You can do all things， 完蛋了。啊，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不要随便乱用经文，啊，这个是常常被误用的。这第二点，鼓励人的话，激发人心的话，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格言，错。第三，好，我给你们看哈。这个圣经讲的是 all things， 什么心？ 但是呢，人呢跟他曲解为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错。我说 all things， 我刚才给你们解释什么 ？What are all things？ 回去哪里？11跟12节。不是 I can do anything and I can do everything， 明白吗？不是我中文我没办法解释了哈，因为你翻译的话，这个是凡事，这个是everything 是每一件事，这个是万事，不是你，圣保罗没有写这个，明白吗？清楚吗？不要指向任何，那这个如果你讲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的话，你没有回到那个语境那个背景，那就是说我去犯罪也是 include， because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明白吗？对吗？保罗说我要犯罪 no problem， God give you power， 完蛋，错。第三，好，第四啊，这个呢，这更可怕，这个是冒犯了神，因为呢，他是指向说保罗呢，他这里这个 statement 是一个 claim， 一个 claim 就是说他 宣告 他去 claim 这个，他 claim 什么？他 claim 神的 omnipotence， 神的无所不能。那这个冒犯上帝哈 ，please。他 claim 神的无所不能，因为 all things， 那神的能力加给我的话，我凡事都可以做。那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阿门，哈利路亚，来了哈，啊，就是教会就是这样哈，有些好来，保罗不是 claim 神的无所不能，以致让我什么都可以做，明白吗？这四大的误区，让我们去好好思考，怎么样去正确的理解经文，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要花多少时间功夫去看？好，这四点哈。Children, not I can do all things, not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al maxims. Okay, don't encourage your friend using these words. And is all things does not mean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nd Paul is not claiming omnipotence of God. 好，我们来到正确的，然后我们做这结论，我们就可以下课。好，到底呢？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他正确的，correct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是什么？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正确的解释跟运用。好，来第一个，好，你告诉我我说这一组这个经文出现在10到14节，有看到吗？10到14节，你告诉我10节它以什么为开始？10节还以什么为开始？我没有靠了哈，我在主大大喜乐，这主是基督了哈。所以呢，保罗开始呢 基督为开始。It begins with Christ. Paul begins with Christ. 然后你看他最后的十四节，他其实他的十四节，他跟他十三节，他是一指向同一个的，指向什么 ？End with Christ. 他以基督为开始到第十节，这个是十三节，他也是 end with Christ, begin and end with Christ. 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出一个很重要的介词 preposition, 一个很重要的 preposition。好，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上原，在以前牧师上原文的时候啊，我们上原文，我们有上一个很重要课，叫做 preposition, 这个介词，那会上到疯啊。In 啊 ，at 啊 ，on 啊 ，with 啊 ，by 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介词哈。然后中文翻译很难翻译的，好，上面下面 on it with by， 好，所以这种哈、啊、介词是很困难很困难翻译的。然后这种翻译里面，它的原文有，它其实这个的它的原文是，我要标那个地，这个是这个是它的那个原文，它就是 in。好，这个也是可以翻译成很多 in on at with by through， 很多的。所以这个他看到他开始第十节还有这个，他原文第十三节也有这个。那你知道他这个同一个的信息，你明白吗？好，你要知道哦，在保罗其实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的圣经翻译他说 through him， 你看到吗？英文圣经是 through him， through him， 其实呢按照我们理解上下文，按照他的背景，保罗的写作的那个 writing style， 他的写作的方式，他写作的 habit， 他习惯，他如果提到跟基督哦，他用那个介词是很准确的，他是用 in。为什么？因为保罗要用 in 呢，他要知道是说，他要带出这个很重要信息，在新约里面，因为基督成就了一切，他要信徒知道我们是 union with Christ。当 union with Christ 的时候，那个原文的翻译呢，他必须要 in him， 他要 in him， 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块 ，union with him 就是跟基督联合，明白吗？联合。所以保罗如果用的话，你看他是 in the Lord I rejoice in the Lord greatly， 然后最后他说我 I can do anything through him， 那个其实是 in him， 在基督里，因为这个是保罗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在整个十三本的保罗书信。所以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学课题，很丰盛的一个神学课题，是很好基督要学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现在要告诉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正确的解释，他是 begin with Christ and with Christ， 因为他要提出这个 union with him， 所以连英文的英文圣经也翻译成 ESV 翻译成 through him。 So far 我找到的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翻译成 in him。所以如果你们要看英文圣经，看过几个版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翻译成 in him， 这个就很准确。除了看他的这些背景，还要看他的理解上下文，所以介词是很难搞。那还记得我在几周前谈的那个把货物抛在海里面吗？困难就在里面 preposition， 还有一个 preposition 在里面。所以呢 preposition 在里面的话呢，你要翻译出来说呢，你看原文，你跟你看它中文的圣经英文圣经，它翻译不出来。所以你要看一下原文，它为什么水手们要把货物抛进海里，要做它目的是要指向什么，你必须要理解。因为这个 preposition 这个很困难的，这个不是说一两句话去解释成。所以呢要查考圣经需要很大量的时间，不要单单只是 Google 是小孩子做的事情。如果学者要查考，要去看 journal paper， 要看论文，要看 master 跟 PhD 那些写的教授写的论文，去解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分析出来，才可以知道他上下文作者的一二三章的约拿书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前面后面一定要串在一起的，不能够有解释任何错，这个才是看整本圣经的原则，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但这一个牧师这个礼拜没有讲到，我就花了整个礼拜时间去看，综合这么多的要点，这个是第一点哈。我们看第二点来，因为时间不够。好，来，我们看第二个。好，这里保罗用的，I can do all 这个 all， 刚才我稍微已经解了，你们要写下来。正确的解释，这个 all things 是 refer to 11-12节。你们看11-12节，它里面有讲过富足的、贫穷的，有吗？富裕的、贫困的，还有卑贱的。好，这是指向他当时刻在哪里？ 监狱。 在监狱，在监狱里面是个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事情，是一个 suffering， 是一个受苦的一个期间。所以在这个时刻的话呢，他指向说我 have all things。 他所以他这里要指向什么？他不是说 motivation， 不是一个鼓励人心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鼓励人心这种的态度呢是要不了的。这保罗不是只在跟一个鼓励人心的这种态度，他是要我们谦卑。 I'm in prison， 我现在在监狱里面，但是这一些的事情 all things happen to me， 我靠着那我在这个力量给我的，我可以面对，那个是他的 attitude。 所以你看到人家讲的是一个鼓励人心，其实保罗的态度是说谦卑，因为这个是 all， 不是一部分啊，不是局部啊，不是一部分的、啊、是全部的事情啊。它发生在监狱里面，你我现在如果我处在监狱，你想想，开心吗？肯定不开心嘛。那为什么保罗写这句话？好，这个是正确态度，谦卑，不是那种积极的，不是那种的鼓励人心那种格言，那种是不行的。好，第三。好，我回到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这个呢，保罗是 claim 什么 ？Paul claim he has， 我必须要写大大个 ，he has no power， he has no power。保罗在宣告他没有。力量没有能力，那个就是正确的解释。他没有，他不这个不是个口号，他没有。He claimed that he had no power。所以呢，他什么？其实当时刻你要理解哈，他有得到帮助吗？ 没有。 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们回去先，你们看4:15，腓立比书4:15，这里提到说。没有一件教会支持保罗，只有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所以保罗当时刻有得到经济的帮助，也有得到一些的礼物 gift， 但是他这时候讲说 I claim I have no power。 那即便他有得到别人的帮助，他有得到人的经济上的资助， He received financial gift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financial help and gift，但是他不以他这些所领受的这些的资助跟这些的礼物成为他本身代替基督的位置，明白？不能，他没有。人是这样哈，如果别人对我好的话呢，我心中的地位对你的话比较崇高了哈，我上帝是位置刚刚缩小了哈，某某人对我很大的帮助，正常。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因为第一他谦卑，第二他知道是，但是这个不排除哈、啊，我们不要谢谢别人哈、啊，错，有些人认为我不要去谢谢别人，我不要去感激别人，因为呢那个人骄傲，所以告诉我们这样做，保罗都要写信去谢谢腓立比教会，感谢别人的话应该要讲，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没有冲突的，你感激别人。但是你本身的立场，我不会因为你们这些代替了基督在我生命里的位置。我 claim no power in the gift I got, in the financial help I received. My position in Christ still stand, 因为我的 power 是从神来。明白吗？这个就是他第三点要提出的。 因为他的态度。好，来，我们看，来进入啊第四来。好，这几节经文跟这一处的经文，我靠着加给我凡事都能做。第四点，他要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保罗说 ，He had no claim on his own power， 就是说呢，他 claim 什么 ？Paul claim his only source of strength。Is Christ 还不够 ，and Christ 还不够 alone。保罗他唯一他去宣告他唯一的力量的源头是基督跟基督本身，唯独基督，没有其他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功课。我们神透过人的帮助，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谢谢他，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心里面。我们心思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切因为神自己做的工作，神的力量在我身上，神给我这种能力。所以 Paul claims his only source of strength is from Christ and Christ alone。 好，我来到第五点的哈，我来到第五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一二三四五，这整个的经文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就是它核心中的核心。这节经文的终极要解释出的就是英文一个字，中文两个字，知足 contentment。 这节经文里面要提出的信息，保罗要提什么？知足。你看他前面写什么，我学会了 如何处境， 是我怎么样处境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他的 secret，这个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秘诀。 他的秘诀吗？秘密。他的 secrets of contentment 就是他本身知道说他的力量从神而来，这个是 only thing。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去跟别人讲这些经文，要知道说基督徒的唯一的你要知足的就是我们的力量从神那里来。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好，第五，从这第五点我给你们非常非常简略的一个解释，因为要谈这个知足很有很多时间要花，我给你们看。好，第六哈，我这个稍微提一下，这个有关一个应用的哈，我们这个课程也是有运用。基督徒啊，有没有听过非基督徒讲，以前我在中学时我常常有这句话告诉我们，告诉我了，我也常常记起来，他说知足常乐， 是啊， 有吗？啊，这个是外面世界人讲的哈，格言的哈，知足常乐。所以的话呢，哎呀 ，so nice， 我给知足常乐。好，我们看基督徒的知足跟非基督徒的知足 ，what's the difference？ 非基督徒的知足跟基督徒知足什么不一样？好，来，我看了，给你们看 ，Christians。Christian， 我们先看不是基督徒了哈 ，non-believer， 我们看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呢，他这种的知足呢，他是这样的，他是 passive and negative， 被动， 他是被动也是负面的，告诉说呢，具体来讲，他是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Okay, Sarah, 谁唱的？Doris Day， 啊，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你有听过吗？ 没有。 Okay, Sarah,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哎，你们都会唱嘛？所以呢，非基督徒的这是什么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啊，那个是非基督徒的知足，也是知足。好，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命中 算了，我命中注定，我命中注定，我一生就是做小妾，就是小妾了哦，我不能做大婆，我是小婆。啊，算了算了算了， 小三 啊，小三啊，哦，对不起啊，我不会解释了啊。啊，我一生不能啊，我只能够做这个工作，就是将来听见有病来，算了，知足就好，知足常乐。好。为什么非基督徒会有这样？好，基督徒的 contentment 知足观是 positive， 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active 的，是正面的，然后是 energetic， 是充满活力的。基督徒的那种的价值观有关知足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充满活力的。为什么跟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完全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因为那个 source of strength 是从哪里来？ Christ. 他们没有基督的力量，所以他们只能够说听天由命。我们有基督的力量，明白吗？这个就是它区别。Understand?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 and non-believer contentment? Because there is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Christian and no, in this, not any single drop of the strength for non-believer. Amen.非基督徒一点力量，从神一点力量都没有，他们领受不到，因为他不属于神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可以讲在监狱里面怎么喜乐？他讲大大的喜乐，你可以喜乐吗？可能你要习惯一段时间呢。保罗不是这里凭空想象啊，他说我大大的喜乐，怎么大大喜乐 ？In the Lord， 看清楚经文 ，I rejoice in the Lord， 我跟基督联合。这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有别人给我供应，不是没有啊，有，但是他知道他的真正力量是从神那里来，清楚吗？好，最后一点，这个的知足指向保罗他的信心 faith。他知道他只是被放出来吗？ 不知道。 他会不会死在监狱？ 不知道。 他明天怎么样？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砍头？ 不知道。 你要看这个人，他的信心的唯一对象。为什么我在神学课程讲得很清楚？基督徒唯一的信心对象是基督，是神本身。除了神本身，其他都不是我的终极对象。如果他有这种的信心的唯一对象是神本身，那告诉我们这种信心是什么信心？ 真信心。 我们神学词用什么？得救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 这个很重要。我怎么知道我处这种卑贱，我处这种贫苦，我处这种事情，我学习到我在主基督里面我常常喜乐，而且我是知足的。这告诉我们我的信心，我里面那个信心是得救还是灭亡的。我要看我每天过的出名过年生活，像飞行族一样的消极的听天由命。哦，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不要把它扯进来谈。但是这些事情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他为什么我靠这个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要鼓励别人有关知足，就要用四章十三节。讲完 ，over， 知足结束。学生帮助我们，这七大点反击了，告我们正确的想法，到底保罗在想什么？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好，我请David 过，你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来。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众弟兄姐妹召集到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真是感谢牧师通过这样的讲解中学到无宁无我的神的话语，好像在我们在基督的生活里得到建造， okay. 这样正确的教导，在这个 在那里边扎根，就是跟扎根基稳固，让我们对待各样这个各样的邪恶，让我们能够时时的靠主得胜，在信心里得到建造， 阿门。 去应对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各种灾难中都得到喜乐，都得到主的这种信心。感谢基督，因为我们将接下来的敬拜，感谢马光也是奉告我主席耶稣圣名。 阿门， 阿门。 好，请坐。我们可以用五六分钟时间才去分享综合一下，然后做个祷告。好，小朋友，我们过去那里来。今天有点晚。 都丢了， 因为他里面不会在这个建国之中心， 就是说他是 地方 是秘选，他那个就是 拿去他也不打，没用， 可能讲一个道理，特别是。 当代，